捕捉赛场瞬间，回味体坛经典，用声音记录体育，用体育震撼人心，体坛传记文学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，我是夏萌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梁岩为您演播的中国女排。 现在球到冯爱的口袋，真的良好，得分。 1981年日本大阪，袁伟民率领中国女排首夺世界冠军，由此开启了5连冠的传奇。 想到他们这几年来啊，流了很多汗，花了很多代价，这是辛勤劳动的结果。 2003年，陈忠和带领低潮中的中国女排走出困境，重夺世界冠军，中国女排再登巅峰。 女排精神这一方面，我觉得是祖国之上无私的奉献，再一个就是团队精神。 2019年世界杯，中国女排以11战全胜的骄人战绩，第10次捧起了世界冠军的奖杯，郎平泪洒赛场。 其实挺难的，其实也是一点点平衡。 三代女排人奋斗40年，终成十冠王。顽强拼搏，永不言败，女排精神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动力。中国女排，一种精神的成长史。作者：孔宁，演播：梁岩。 眼睛不大，却很有神，性格开朗，总爱开玩笑。曾经只会扣斜线的一根筋刘晓彤，如今却在飞速进步。2014年世界女排锦标赛拿下亚军的经历，让刘晓彤的水平提升了一个层次。而2015年世界杯冠军，让刘晓彤实现了自己的世界冠军梦想。这个曾经普通的中学生想都没有想过，有朝一日他会成为中国女排光荣的一员，还能到世界大赛的赛场夺取奖牌。可谁会知道，这位当红国手曾经差点和排球擦肩而过。1990年2月16号，刘晓彤出生在吉林省敦化市，因为小时候身材比较高，父母希望她去打排球。刘晓彤说：“我的父母是一对排球迷，一看我长得高，就让我去打排球。当时爸爸妈妈比我自信，他们说通过打排球是有可能改变人生命运的，没准儿我还能成为又一个郎平呢。”而我只是吐吐舌头。我的3姨一家在北京，我爸妈就想着我能不能到北京寻求出路。后来刘晓彤在3姨和姨父的帮助下，来到什刹海体校排球班报名试训，可没考上。当时的什刹海体校排球班实际上就是北京女排1线队的梯队。考试失败意味着刘晓彤和竞技排球无缘了。但是天无绝人之路，北京101中学刚好成立了排球队，刘晓彤赶紧去参加测试。他说：“虽然那时候我对球没什么感觉，可就是因为身材还行，最后我考上了101中学。我当时的目标就是通过打球和上学争取在北京能找个工作，如果有机会上了大学，那我再争取到国外留学。”谁也没有想到，刘晓彤居然在读高二的时候被时任北京女排1线队的主帅林于婷和领队王卫军看中。当时101中学的排球教练是担任过81队教练的韩云波，而林于婷也在81队待过，因此要寻找排球队员的时候，林于婷找到了韩云波，并且把刘晓彤 直接挖到了北京女排。刘晓彤到今天都想不明白，他这个被什刹海体校拒绝的人还能有机会进入北京女排。我在101中学上学的时候，还经常和同学们到光彩体育馆观看北京女排的比赛。当时北京队中有冯坤、董颖、白云飞和陈阳等，他们的球打得真好，在我眼里人人都是明星。所以当听到自己进入北京女排的时候，仿佛在做梦，那种感觉没法用语言来表达。实际上当时的北京女排正处于困难期。刘晓彤说，当时北京女排已经出现了人才断层，队员不是大就是小。虽然北京队很困难，但是能来到这里也乐得我够呛。困难也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大家能够在清苦中一起奋斗，携手走出困境。而对于我来说，更没有想到以这种形式完成了一次曲线救国。在断了进入北京一线队的念头的时候，命运却把我送进了我日夜思念的北京女排。刘晓彤一直有一个难以改变的缺点，就是死板的动作和粗糙的技术，只知道在四号位扣球，似乎其他事都和自己无关。直到2010年蔡斌执教北京队，刘晓彤才彻底改变了。刘晓彤说，以前我的技术动作非常简单，只会进攻，是蔡指导让我在发球、小球串联和防守等环节上都取得了进步。蔡斌执教时期，刘晓彤进步神速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晓彤时间。回忆当时的情况，刘晓彤感慨地说，随着我慢慢地成为主力，身上的压力也逐渐增大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的心态时有变化，比赛中表现波动很大。蔡斌指导来了队以后，从各方面抓我的技术，让我进步很大。经历过挫折和迷失，进入2014赛季之后，刘晓彤逐渐恢复了自信，再度成为那个人见人爱的刘铁锤。他的发球能直接得分或者破坏对方的一传体系，尤其是四号位的强攻恢复了往日的雄风，直线和斜线的灵活运用让刘铁锤更具威力，也是刘晓彤进步的新标志。刘晓彤一直是中国女排的边缘人物，但是2014年郎平带着她一路征战，赢得了世界亚军之后，刘晓彤今非昔比，她的能力、素质和信心正在悄然发生着质变。不管是对北京汽车女排，还是对中国女排来说，这都是一件幸事。刘晓彤毫不避讳边缘人物的说法，他说，我一直在国家队边缘游离着，这是事实，但是2014年我在国家队的经历对我帮助极大，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的进步会如此明显。我感觉郎指导的执教理念比较前卫，训练手段非常有针对性。郎指导对我寄予了很大的希望，这对我是莫大的鼓舞。从一开始一群主攻手一起训练，后来打到大奖赛，再到世界锦标赛，我慢慢的成为了主力替补主攻手。郎指导对我倾注了很大心血，我不会忘记在世界女排大奖赛总决赛上，郎指导大胆的让我出任主力主攻手，放手锻炼我。这个机会太难得了，对于我打好后面的世界锦标赛有很大帮助。可以说2014年郎指导对我的帮助实在太大了，我非常感谢他的提携。在女排世界锦标赛上， 只要刘晓彤出场，总能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。即便和美国女排进行决赛的时候，刘晓彤的登场也让人眼前一亮。郎平的现场指导让刘晓彤开了眼，如同打开了一扇窗户。他说，是郎指导让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，让我对排球的认识上升了一个层次。2015年，如果不是队员伤病过多，刘晓彤都没有参加世界杯的资格。但就是这个刘晓彤，在最后一场和日本女排的关键比赛中立下战功，让中国女排如愿夺取世界冠军。可是刘晓彤依然是边缘人物，但是刘晓彤最可贵的就是踏实、勤奋、肯努力。2016年，刘晓彤在下三路的保障环节进步不小，这也让郎平最后时刻依然没有忘记他。刘晓彤认为自己从小到大都是幸运的人。他说，虽然我的每一点进步都付出了努力，但是我也要感谢成长之路上遇到的很多贵人。从学校到专业队再到国家队，我一路碰上了不少好教练，他们对我的帮助都很大，我感觉很幸福。保障环节不如惠若琪，强攻绝对实力不如朱婷和张常宁，而且经常在边缘徘徊。但是郎平在每次关键征战中都选派刘晓彤上场，而且屡立战功。里约奥运会，刘晓彤依然不是核武器，但这个骑兵的爆发就是中国女排的幸运。在参加里约奥运会的女排姑娘中，只有朱婷、袁心玥、魏秋月和刘晓彤四个人跟随郎平参加了所有国际大赛。虽然总被广大球迷认为是边缘人物，而技术相对全面的刘晓彤却不可或缺，并且成为了郎平的骑兵乃至吉祥物一般的福将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北京时间8月19号上午，里约奥运会女排半决赛，中国女排和崛起的新军荷兰队打出了一场精彩激烈的高水平对决。郎平率领中国女排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中顽强作战。整个2016年，朱婷遭遇了各路豪强极大的阻击，每支球队都利用高水平的拦防压制她，她也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。然而中国队还是要靠朱婷去攻城拔寨，朱婷只有突破自我，才能让中国女排打开局面。荷兰队崛起的脚步加快，逐渐具备了击败世界一流强队的实力。他们从来没有打进过奥运会的四强，因此对胜利同样充满了渴望。无论是心态还是斗志，中国队和荷兰队都表现得很出色。这样的淘汰赛，第一局非常重要。荷兰队冲击力很猛，中国队一传体系不稳，被荷兰队以12-5大比分领先。郎平不会坐以待毙，迅速采取2点换3点战术。中国队用发球打乱了对手一传体系，把比分追成9-12。而后的舞台属于朱婷一个人，哪怕全场1点攻，哪怕对手严密拦网，朱婷还是杀了出来，体现出了核武器的价值。中国队以24-20领先之后，被荷兰队追到24平， 还是朱婷反击得手，让中国队以27-25险胜第一局。第二局，魏秋月和张常宁又回到场上，因为郎平知道必须要有人分担朱婷的压力。果然，张常宁站了出来，中国队以9-6领先，荷兰队丝毫不退让，一路把比分追成18-18。为了给中国队施加更大的压力，荷兰队换上了普拉克，加强冲击力。当时郎平只是说，大家要耐心，一定要坚持到底。中国队虽然努力反扑，并且把比分追成了23-24，只落后一分，但是荷兰队拦死了惠若琪的进攻，以25-23险胜，回敬了一局。第三局，中国队有些犹豫，荷兰队坚决果敢，以8-2的大比分领先。郎平又开始换人，丁霞、闫妮和龚翔宇陆续登场。随后，中国队展开了艰难的追分历程。面对凶猛的荷兰队，被动之中的中国女排一直咬牙在顶，每个人都在前赴后继地参与防守，每个人都在努力地寻找反击机会。荷兰队以17-14领先，主帅郎平把这一局的最后一次主动暂停的机会用在了此刻。随后，闫妮快攻，朱婷进攻，袁心玥快攻和拦网，中国队终于把比分追成了23-23。荷兰队又叫了暂停，接着中国队凌借拦网以27-26领先。随着朱婷探头得分，中国队以29-27险胜第三局，总比分2-1领先。这是姑娘们咬牙坚持的结果。第四局，中国女排打得依然艰难，但是每个人都十分投入。中国队以13-10领先，荷兰队又追成了12-13。比赛令人窒息，每一刻都充满了悬念。荷兰队以16-15反超，朱婷爆发核武器威力，中国队以20-18领先。丁霞两次球得分，中国队以21-19领先。朱婷得分，中国队以22-20领先。龚翔宇封杀普拉克，中国队以23-21领先。荷兰队叫了暂停之后，把比分追成了23-23，郎平叫暂停。暂停结束之后，龚翔宇后攻，中国队以24-23领先。惠若琪强攻下分，中国队以25-23拿下了这一局。总比分3-1击败了荷兰队，终于打进了决赛。这是中国女排时隔12年再度挺进奥运会的女排决赛。姑娘们兴奋地拥抱在了一起，泪水肆意流淌。这是伟大的时刻，这是幸福的时刻。郎平说，比赛太焦灼了，我都没见过这么激烈的比赛，其实我也受不了了。我们知道今天特别难，荷兰队网口有实力，赛前我和大家说，历史上遇到困难的中国女排永远是最坚强的，我们大家一起顶，咬着牙顶，拼个你死我活。今天队员们顶得特别棒。之前进行的半决赛当中，塞尔维亚队以3-2力挫夺冠大热门美国女排，